B.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write 1 to 5 in the corresponding boxes. 一，他朋友去商店买咖啡。二，王老师在教室里面上课。三，我家人在那家餐厅吃饭。四，怡君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。五，我弟弟现在在台湾学中文。